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早晨啊，今日有 AIBB 班带齐碌屎先好翻。我是小张张。 有嘢想问大家。 好。 有啲乜嘢今日係唔会嚟嘅。 唔会嚟。 有啲乜嘢今日係唔会嚟嘅。 估咩 嗰样嘢。 就係 今日係唔会嚟嘅。 几多个字啊 两个字。 有冇个嚟字啊 冇。一阵间话俾你听。我係小嘢嘢。得你。 孟强学人讲鸡肠今日学咗 Pretty, 因为有 Pretty Guest Home Old Lady。识唔识啊?Guest Home Old Lady。 Home Old Lady? Home Old Lady? Old Lady 啊。 哦。 客家婆。 Okay. 準備好 曬啦！真係增加不少知識啊！好嘢，好嘢， 好犀利啊！ 佩服佩服， 你啲係咪通勝英文嚟啊？ 好，到底咩會唔嚟咧？翻嚟同你揭曉。早晨，早晨，三小時嘅節目《風騷快活人》開始咗啦！學住天氣幾個唔靜生效。我哋节目有 Sally 林忆莲嘅呢一首《不不不》啊，十点十六分。天晴，今日咧局部地区有骤雨，间酷热吹微风嘅。上台之外，當然有我哋嘅劇場時間啦嚇，而係呢個天空下的彩虹。不過今日已經去到 大結局， 耶！ 吹吹 馬老師你唔係諗到啊，但係呢個樣 咧， 係 啊，我好惆悵啊！嗱，我 你望咗扁嘴， 佢頭先講咗兩次，就話 今日 呢個字 唔會嚟 啊。咁我又由 today 開始諗啦， 我又諗翻英文 today， 咁我諗咗啦， 係乜嘢啊？ 我試 一撞 撞 下。 昨日唔嚟，今日听日都冇嚟，因为今日 系我就 系 类似咁啦，谂昨日啦，但唔关呢事 嘅，啱噶啦， 系啱嘅， 吓真系 噶，系啦，系 tomorrow， 今日系永远都唔会到噶嘛，因为佢永远都系听日啊嘛， 哇，我中咗啊， 犀利，好犀利， 哎呀， 仲有一个， 好， 我留翻俾你听日。 好啦 ，OK， 好， 而家 啦，大家都知道咧，就我哋有另外有一个嘅即系角色叫马家姐啦，系马家姐就 系 我哋淑女关注组嘅，就系帮佢咧就体重管理嘅嗰一位姐姐啦。好啦，马家姐个细佬或者马家姐个阿哥叫做咩名咧？ 马家军， 三个字， 马家军， 马家军都得，仲有一个，大家好熟嘅， 马家辉， 冇错。 好犀利喎！你好快喎、啊， 因为我中意睇马家辉嗰啲嘢。 马氏一家真系人才辈出，犀利！ 喂，唔紧要，大家，我觉得唔好话差唔差，只要大家 我玩啫嘛。 系啊，大家即系思考下，沟通下。 我仲以为马家都人才仔仔。 系啊， 有马家军，有马家辉， 仲有一个马家烈， 仲依人， 马家烈都有， 仲识依人， 系啊， 仲谂到一个嘅，但系唔记得咗啊。系啊，唔知系马失前蹄定系唔知啲乜嘢，咁我又谂到一个噶。我成日揸车就会谂埋啲无无谓谓嘅嘢，但系我都好专心噶， 系 啊，我揸车都好专心嘅， 犀利犀利，练习创意， 好笑， 好，喂，今日 你好嘢， 俾我撞到你， 好嘢， 好似我嗰次咁样咯， 啊系啊，我记得系啊，嗰日真系黑仔啊， 系啊 ，Jack Boy， 我今日系我 bad day，Pretty 啊，你系 Pretty 咩话 ？All home woman guess。Home old lady， 嘅 Home old lady， 客家婆， 一阵间就喺十二点钟出现噶啦。 系啊，今日教我哋乜嘢啊？ 今日会教大家一啲嘅就喺屋企会有嘅嘢，喺厨房里面会有嘅嘢，系啦，冇错。 豉油啊，油盐， 不是，碗碗碟碟。 哦， 系做有碗话碗， 有 碟话 碟， 喂正 系啦。喂，今日 AI Baby 咧，真系好多嘅叫做好有用嘅资讯， 系 咪嘉宾嚟同我哋分享？我睇一睇都少少啦。有时咧，佢其中一样嘢系好即系牵动到个心源嘅，就系啊，点样帮助一啲人去测试啲树木嘅危险咧？ 系 嗰样好重要，因为香港其实都发生过啲不幸嘅事件咧，就 系 啲好旧嘅、有老嘅树咧，原来佢已经唔 系 好稳阵，咁就打风啊，有时有啲咩就会砸亲人。 系啊，好危险啊！ 咁原来都系关一啲嘅科技 AI 帮手嘅。 其实几好啊 ，AI 原来帮到手 嘅。我都估唔到，因为其实呢一啲嘅话系需要啲树医生或者系相关嘅人士咧，即系树木办系要去睇同埋去巡查嘅。因为我识咗一个朋友嘅话咧，佢都系树医生。 咁犀利， 系啊！所以其实佢好好嘅，佢有时就会可能打完风啦、落完雨啦，咁佢就会周围去一啲即系山野嘅地方，可能都会去睇一睇，又或者系喺嗰啲道路嗰度会睇下嘅，就系有边啲会有潜在嘅危险咧。咁佢都有讲过嘅，佢就话若果系有咁样嘅情况之下嘅话咧，最好尽量就喺啲大棵嘅树下边嗰度咧，就唔好企咁耐啊。 系啊， 系因为你系唔知嘅。 系啊， 因为佢嗰啲根同埋嘅就系你要留意到香港咧，尤其是系路两旁所种嘅树咧，佢哋可以俾嗰啲根嘅 伸展， 可以生嘅位咧好细 嘅 咋，所以有时你见到佢成棵冧咧，系因为嗰啲根好细，佢系支撑唔到佢成棵树嘅树干以及佢散出嚟嘅嗰啲咁嘅枝叶嘅，系最大嘅问题系咁样咯。咁所以嘅就系如果系真系有咁嘅情况，打完风或者落完雨嘅话咧，喺啲大棵嘅树最好就。避开就避，避得就避，唔好企喺下边。 明白。我嗰日睇一个专家都讲啊，佢话如果你呢一轮行山咧，就最好唔好行住。 冇错。 系啦，咁就等啲泥土干啲 先 啦， 净翻啲先，因为山泥倾石。 冇错。佢话如果你行过咧，嗰啲山边咧有啲水出嚟咧，都要好小心。 同埋会有泥石流嘅情况啦，啲沙石系唔稳阵嘅，所以喺呢个时候嘅话，我都停咗。 其实我成日觉得行山真系好多嘅陷阱咧，你系会睇唔。 唔透啊，因为我哋行嗰啲叫做平时城市嗰啲路咧，就同嗰啲不能够同日而语。有啲我试过有个朋友咧，佢话踩行山啦，踩咗一嚿咧，佢觉得应该 O K 嘅石，系啦，点知一踩真系好似松脱咗啦，咁就会一碌碌碌咁跌咧，就跌断咗只手，即系个后果有时系会比较严重，咁所以大家更加要小心。 小心 比较难嘅，咁但系其实若果你系咁嘅情况嘅话，你一定要试咯，即系譬如可能你只脚嘅话系要试一试，即系你要觉得佢稳阵啦，你先至会踏落去嘅。同埋其实有时你可能落啲斜路啊，有啊好多啲沙石嗰啲斜路嘅话，你亦都有个方法嘅，就只八字。咁样系啦， 即系打侧落， 冇咁易跣系 嘛？你有好多呢啲咁样嘅方法，其实都可以提防你喺行山嘅时候嘅话会遇到有啲嘅问题。 行山杖， 但你要学行山杖有用嘅，但你又唔好过分依赖佢。因为到你过分依赖佢嘅时候嘅话咧，你个重心若用咗喺嗰个行山杖度，而用错嘅话咧，咁其实咧你都会有危险咯， 好危险 啊！ 因为我见到啲行山杖好平，其实我好惊。 哦，会断嘅， 哇，咁啊好危险，插 唔好 买， 系、 哎、 啊， 大家真系要小心， 唔好买平。 我记得有一次咧，咁啊同只狗仔咧，即系我以前养嘅，不过而家走咗噶啦，一只比较中型嘅牧羊犬啦，行到一个斜坡嘅时候咧，我仲喺度试紧，好似小雷仔试紧嘅时候咧，线，我话好彩，我一线嘅时候咧，我即系点咧，一揽住咗佢，因为佢比较大只咧。其实嗰一刻咧，其实佢救咗我咧，等我唔会成个削咁上，系、 哦、 啊，咁所以都系要小心啲，最好唔好一个人行咯。如果唔系咧，你真系有事咧，都唔知道叫边个。 啊、我又唔怕呢啲，因为我行平路都跣嘅，我惯晒 线，又系 惯咗， 所有线我俾人跣又有，自己跣自己又 有。 你真系你自己棘自己嘅，我真系觉得你 系啊，你见到啦，你见过啦， 唔止我啊，琴日杨洋 小杨洋 系啊，佢 几紧张噶， 佢好惊你头先喺楼梯度扑落嚟啊嘛，系啊，佢好爱你啊，知道，所以希望你可以好好地保重你自己。 知道，收到。 今日 AI 里边佢都有讲到噶，即系嗰个叫跌倒风险评估。 是啊， 如果你咁样讲又有噶、 啊，我好高、 啊、 我真系好高，我都话试过，连咩姿势我都试匀晒 嘅， 四脚朝天啦、 啊， 拍面向下边啦、 啊， 乜、uh-huh. 都试匀晒啦，系、uh-huh. 啊， 咁你真系小心啲啊， 我知道 啦，系咪应该学下点跌啊？ 我反而学下点行啊，即系又 行你固然系啦、 啊，我行嘅姿势又错啦。 Uh-huh. 即系个 pat pat 又冇力啦，佢、话我啲 pat pat 唔够肌肉啦， 我唔 知点解 pat pat 唔够肌肉会影响行路喎， 梗系会啦， 个 balance 咯， 因为你 啊系咩？ 系啊， 你个肌肉其实我咪讲过啦，就系、是、你前边呢一嚿嘅话，同埋你个臀部嗰个肌肉嘅话， 系、 你身体里面嘅话系最大嚿嘅肌肉嚟嘅，佢系支撑咗你自己大部分嘅体重嘅、如果你嗰个肌肉系唔够嘅话，其实基本上系。年纪大咗系可以好大件事噶， 我知啊， 你系行唔到噶会、哎，所以其实你又仲有个肌小症嘅话，你真系太少嘅肌肉嘅话，我曾经有讲过噶啦，你每一日嘅话应该要做深蹲咯， 嗯系啊，踎、多啲， 你等嗰个咁样嘅肌肉嘅话，佢比较大啲嘅话，佢会可以够力嘅时间咧，你就会行得会比较有力气啲咯。 死啦，原来我咁多问题， 你系好有问题噶，其实阿懒有讲过啦， 我知道 啊，哇佢个我谂起佢几凶恶啊， 唔开心。系啊， 死我！ 我哋都系希望你系健健康康啦。 知道，大家又提咁 都系啦。其实佢头先讲咧，嗰个学习点样跌咧，我听闻以前咧啲教柔道嗰啲嘢就 系 未识达先学点样跌，因为你跌嘅时候咧，有啲位系会好伤嘅，即 系 有啲骨唔可以咁撞落去，要学习一跌嘅时候点跌落去咧， 即系挨落去跌咯。拉落去跌啦， 但我唔知道啊。其实不过咁样，若果你话变咗你自己一个 muscle memory， 或者你成为咗你自己嘅一个反射动作嘅话咧，可能系有用嘅。 有啊， 系啦，但系你就要成日要练习，成日要练习咯。因为其实我发觉嘅就系你跌嗰一下嘅话，系即系千分之一秒嘅咋。 系啊， 你点会谂咁多嘢啊？ 系啊， 有时我会咁谂，系咪啊？即系你嗰一下嗰阵，我仲谂下，哇！究竟我要个反咁跌啦，定系我 侧 咁跌啦，定系我用个啰柚跌啦？你谂唔到噶嗰时候， 我都觉得系啊。 尤其是你线住咁去嘅时候嘅话，冇啦，跌咗嘅时候你先知道点解会咁。 系啊， 就由命运安排嗰一刻。好啦，早晨，继续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面去到早上十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先听十点半嘅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虚拟资产交易平台 JPEX 案，投资者及理财教育委员会总经理李远秋话：市民如果想投资虚拟资产，必须要了解有关平台是否获证监会发牌。如果平台声称在海外持牌，投资者亦都应该找资料核实。他话不存在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强调并没有免费午餐。李远秋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虚拟资产以数码形式表达价值，亦都没有政府或者银行支持，价格是由投资者信心和市场需求而定。他又说，虚拟资产会带来监管风险，亦都有机会被用作洗黑钱，甚至恐怖活动集资等。正在欧洲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转到英国伦敦继续行程。他昨日在法国巴黎出席贸发局举办的论坛，并且发表讲话，向当地工商界推广香港的新机遇和新优势。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令香港在回归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之下，享有连结内地市场，同时维持市场经济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等独特优势，是联系内地和世界的双向门户，亦都是法国企业进军内地和亚洲市场的最佳跳板。他鼓励法国企业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以至整个区域的市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特别报告员呼吁高度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人权理事会就有毒废料处置对人权影响问题举行对话。特别报告员说，研究表明，即使是低辐射量的核污染水大量排海之后，仍然将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国际社会应该高度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现有核污染水排海国际安全标准亟待更新。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在会上持续揭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侵犯人权，引发强烈反响。萨摩亚和北韩的代表在发言之中说，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朝中社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结束访问俄罗斯之后，昨晚乘坐专列返抵首都平壤。报道说，平壤火车站有大批民众在花海之中欢迎金正恩回国，而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金德奋、崔龙海等党政和军队干部到车站迎接，并且互致问候。金正恩亦都在欢迎仪式上检阅人民军仪仗队。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1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250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5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9点，跌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4，跌3蚊；盈富基金18.54，跌9仙；小鹏汽车68.9。跌3.25，港交所286.2，跌4.8，�阿里巴巴85.1，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62.9，跌3毫，美团120.6，跌1，李宁35.25，升5仙，友邦保险64.8，跌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7.82，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6，人民币7.29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9，澳元对美元0.64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3122点，跌120点，港金报18,0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48美元，卖出193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去返尖沙咀方向同埋过海车龙就喺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车龙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就喺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在九龙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将军路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830， 悬疑最安剧，你安全吗？ 监控俾人做咗手噶，陈物哥你快啲嚟睇下，有一封以木童姐嘅名义写俾你嘅遗书啊，佢话背叛咗你，冇面见你。木童姐到底去咗边啊？喺呢个时候，秦华又唔见咗人。 木童同秦华一齐失踪，究竟当中有咩关系？而陈默又可唔可以救翻佢哋呢？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哋对健康饮食嘅理解，好多都基于过期嘅科学研究。所谓专家意见，今日仲有几多信得过？ 电视纪录片《饮食科学》会从近期嘅研究揭开饮食科学出人意料嘅真相。 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 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咧就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我中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啦，开始我哋嘅欢呼快活人嘅 咩话？ 因为而家 B B 班好多人啊， 好多嘉宾 仔， 欢迎我哋嘅嘉宾嚟到我哋嘅直播室，一会开始同我哋一齐啲咪见面嘅。 越嚟越大压力 啊！ 不过我觉得咧，如果我喺佢哋身上学晒啲嘢咧，我就仲劲。 学晒又点样啫？你唔记得啊？转头就唔记得。 转头俾翻晒先生。 我讲紧我， 我话俾你 啫。Okay? 我自己我个身体已经内置咗一个 A I memory 系嘛，一个 memory bank 啦，加埋啲 RAM 啦， 犀利犀利，好，一阵间就同大家见面噶啦。啊，我想问大家咧，嗱，其实以前听过一个讲法就系、是。人要有一个长远嘅目标啦，但系长远目标咧要由细嘅目标逐步逐步咁向前行嘅。好啦，爱情得唔得咧？咁样咁样网上咧就关于外国，外国有个咁样嘅古仔啦。呢、這个女仔咧14岁嘅时候，14岁其实如果咧早熟嘅话咧，都已经好好有 fantasy 噶啦，即系好。 唔系啊，你中国古代已经结婚生仔啦， 系嘛？ 系啊， 14岁。 系啊， 我爷阿嫲就16岁。就结婚 系 以前咯， 以前系咁， 以前好早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早、 啊、 所以好早已经大棚嘅仔仔女女噶啦。 其实几好啊，我觉得咁样嗬、啊，有仔趁乱生啊嘛。 所以以前 大家可以朋友咁噶咋，好多时你见到，如果你后生去生， 一齐去唱卡拉 OK 啊， 系 啊，我几中意呢一种嘅形式、啊。 同埋啲妈咪会好开心噶，因为你带出去嘅时候，你啲人会 讲、 啊、 你家 婆啊，系啊，跟住就会觉得系咩咩，我见得好好咩，我听唔少啊呢啲，我话你听。 但系你充满仇恨啫、啊，你 因为我冇嘛，我永远都唔会受到呢啲咁嘅恩惠噶。 哦、啊、，OK， 唔喺外国发生，14岁女仔有一次喺公园度咧就。见到个男仔喺度放狗，咁佢咧突然之间就心心眼啦，中意咗啦， 好 啦， 就心心眼， 佢中意 一见钟情咯， 有 时 真 难讲噶，你冇试过咩？ 唔系我俾人试就多， 咁你点知啫？ 佢哋话俾我听咯，我 say no， 唔系一见钟情系自己个感觉嚟噶， 系 啊，你好难人哋一见钟情，你要知道一见钟情系点样噶，啱 唔啱先？咁呢个女仔咧就系佢就开始咧就决定要同呢个男仔成为将来嘅伴侣啦。但系佢做咗咩咧？佢喺网上 search 佢嘅资料啦，佢屋企人嘅资料啦，然之后咧啊，俾佢睇到咧，佢原来嗰个男仔嘅细佬，唔系都系好后生嘅啫， 细个啊，14岁啊， 系啊， 唔知佢见到个男仔， 个男仔大佢几年？大佢幾年，但係都係20岁留下嘅。好啦，咁佢就咦，佢個細佬叫 search 咗嘛？細佬譬如叫做小強咁樣，小強讀 可唔可以唔好用呢個名啊？ 係啦， 小強讀一間 David 都唔得 ，David 係啊 ，David 係啦。 佢發現 Leo 都得， 原來阿 David 同佢係同一間中學。好啦，佢就由佢細佬着手啦。長話短説，佢慢慢咧就認識咗個細佬啦，同佢 friend 咗啦，然之後因為咁樣咧就可以去佢屋企坐啦，然之後同 Auntie 又熟埋啦，跟住咧又記曬佢嘅中意啲咩，哦佢中意食嗰樣嘢，記住曬啦。後來咧，終於同佢哥哥咧發生咗一啲叫做友情啦。然之後哥哥咧就去某間公司做嘢，喺 New York 嚟嘅，佢就揾埋附近一間大學，即係總之咧佢做咗好多好多嘢， 就一定要同佢一齊。 嗱呢個都唔係故事， 以佢為重心， 以佢為重心，最後佢哋真係行上紅地氈，結到婚啦。OK， 本來故事完咗， 原來係佢細佬， 完咗啦喎。 唔係，我想问下呢个故事系发生喺现代、当代 嘅，维持咗几耐？维持咗几耐？由14岁一路追， 我谂都有成10年啦，因为佢由14岁开始， 14岁啦， 系啦，但系中间铺咗好多嘢啦，吓，即系无论系点路啦， 跌啦， 有次咧，佢因为听佢老公倾开佢哋感情啊、爱情啊，即系天赐良缘啦，唔知咩，佢话每一次听到咧，佢嘅心里边咧有少唔舒服。因为佢老公唔知道佢做咗咁多嘢，佢觉得佢有个应该要讲出嚟， 有个心结摆咗喺里面系嘛？ 我应该俾佢知嘅。于是终于有一次咧，佢就嗰日喺公园见到，话俾佢听好多嘢，其实我做咗，你唔知道，我铺咗条路咁嘅样。好啦，而家就系问啦，你估佢老公 呢、這个问答游戏， 你系佢，你会点咧？ 我冇嘢啦， 我会好开心啊！如果系我， 系啊，冇嘢咁做咗，佢真系中意你啊嘛，难得有人咁中意你。 如果我系，我好开心。哇，原来你做咗咁多嘢为我， 千方百计想追我。 系啊，系啊 ，OK, okay。 但系 咧， 佢嘅丈夫咧，同埋佢屋企人咧，都系觉得哇，原来佢有精神病啊，佢 stalk 啊，佢跟我啊，即系做咗好多。咁得人驚嘅嘢， 即係佢個 stalker 係咪？佢又跟蹤咗我已經咁耐啦。 超級粉絲 係佢類似嗰啲啦，去到邊都跟到邊。 咁而家咧，甚至可能會因為咁咧，就婚姻破裂啦。因為講咗呢一個秘密出嚟，好奇怪。我每一個人睇每一件事咧，原來真係唔同嘅。係 啊， 我就會覺得哇，好感好感動啊！即係我就會。阿 Sarah 咧， 我係會覺得嘅就係個女仔講呢件事出嚟啊，我可以理解嘅，係、啊，可以理解嘅。 即係佢真係想講出嚟， 因為我想話俾你聽嘅就係我幾愛你，我從第一眼見到你嘅話，我已經愛上咗你啦，同、埋我係千方百計點樣去兜一個彎都好啦。總之嘅就係我冇試過同第二個一齊、我淨係就係成世人由14歲開始嘅話，我就已經鎖定係你咯。係咁你唔覺得好浪漫咩？呢件事 我全 咁，我覺得若果你作為一個女仔嘅話，又就算調轉都好，你係一個男仔，我諗你都會想講俾對方聽嘅。 係啊， 而係等對方感動嘅就係其實我第一眼我已經係鎖定係你嘅，係咪？咁但我就會覺得對方嘅嗰個反應就有啲奇怪咯， 係啊， 係嘛？因為你講俾我聽，我點解會覺得咁樣？我直頭唔可以同你喺埋一齊咧？ 會唔會個老公有問題啊？ 唔係，連佢個老公嘅屋企人都會驚咗嘅，即係好似哇！呢、這個女仔原來咁攻心計啊，咁樣即係用咁多嘅方法， 即係要先唔係佢咁樣，可能佢又會覺得就哇！你先又要喺我個細佬度入手，跟住你又要跟蹤佢去邊度做嘢。 如果中間呢十年阿老公曾經經歷過俾人炒，可能都入埋佢數嘅喎。 點解咧？因為 我嗰次俾人炒都 關唔關你事咧？ 係啊， 橫掂所有嘅嘢都係你鋪排。 唔 係 咯，我真係唔知啊！又同阿邊個反面？又我想追個女仔又追唔到，我一定係入佢數。 可以有時有啲嘢開心人睇又開心，如果我就好感動啦嚇、不過無論點都好啦。 你會唔會感動啊？如果你有一個女仔係咁樣，就已經追你追咗十年。 好多啦， 系我知有啲好多啊，关晒。 虽然你系咁讲，但系我都冇办法相信。 浮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经典重现，张信哲。 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情话在写给你的信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 张信哲出道多年，多首嘅经典情歌陪伴我哋走过恋爱嘅高高低低，是情歌王子嘅代表。他在学校歌唱比赛被发掘，签给唱片公司之后，1992年推出这首《难以抗拒的容颜》，大受欢迎。后来觉得自己的音乐事业好像进入一个瓶颈期，开始寻求转型，最后推出了一张专辑《心事》里面的这首歌曲，将他的事业推上更高峰。从此，张信哲这三个字

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异乡的午夜特别冷清，一个男人和一颗热切的心，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感应。我从来不敢给你任何诺言，是因为我知道我们太年轻。 快乐早上十一点钟，听紧张信哲嘅一个《别怕我伤心》，好好听歌，真系唔想佢停啊！不过翻嚟咧，我要听新闻报告啦。然之后咧，我哋今日星期三做嘅咩就系 AI BB 班，仲有好多嘉宾一齐同我哋讲呢个新嘅科技，大家一齐一听听咯噃。先听新闻报告。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咧？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咁首先咧，嗱，我哋有多多 Leo 啦，小师妹啦，咁啊，呢啲常有的老师，我哋就不介绍啦，或者应该就好简单介绍啦。我哋今日嘉宾就系盈科院首席营运总监陈满恒先生 ，Mr. David Chan。 Hello， 大家好，主持好，听众好， 欢迎晒、啊、大卫哥哥 有啲咧好恶嗰啲校长 feel 嗰个样吓， 佢头先咧好 严肃，系啊系啊，佢严肃有啲 偷影咗你啊， 有啲严肃嘅，好似校长咁噶。 我见有人化妆啲。做咩事？做咩事？ 隆重其事咯，扮靓啲咯，系啦。 我下次我着短裤上嚟。 嗱，你话噶吓，系啦。嗱，不如咁啦，我哋就今日嘉宾嘅应科院讲下先啦，好唔好？ 我真系唔知道其实应科院做咩啊，你哋。 指定動作啦，你叫得我上嚟跟住賣下廣告啦。 梗要啦， 如果唔係公司翻到交代唔到。其實應科院嘅全名係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啦。咁、其實我哋特區政府2000年成立嘅，亦都係而家全香港嚟講最大嘅科研機構啦。我哋差唔多有超過700幾人嘅。 哇！ 咁我哋700幾入邊有80%以上咧，都係碩士或者博士生咯。 哇！ 咁唔好睇少喎，其實香港喺研發方面係有好多優越嘅地方嘅。譬如應科院而家有四大研發嘅範疇，第一個係我哋嘅通訊，大家聽到咩5G 啊，或者嚟緊嘅 6G 啊，甚至乎車聯網，咩叫車聯網？大家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 咁、車聯網 係啊，車同車之間點樣傾偈？車同電燈柱點樣傾偈？車同人點樣傾偈？咁呢都係我哋嘅範疇啦。 哇！好多人驚喎、 啊，電燈柱傾偈， 傾偈 好無聊啊！佢同電燈柱傾偈， 你唔驚？ 呢啲叫做協同， 冇搞錯， 系啦， 唔係傾偈。 咁啦，另外我哋會有集成電腦啦。咁、其實我哋喺集成電腦嗰度，我哋喺2021年亦都係攞咗國家嘅一等進步獎。咁其實呢個獎好難攞。 咩叫集成電腦啊 ？IC integrated circuit， 即係而家俾美國制裁最多嗰啲。 哦，半導體。 半導體。第三就是物聯網啦，咁而家成日都聽到物聯網啦，我哋感知啊，咁係好多好多唔同嘅範圍同應用啦。第四亦都係今日嘅主題啦，就係、是、人工智能啦。咁所以係啦，咁所以其實應科院我哋喺每一個範疇都有好多唔同嘅專家喺度研發緊啲我哋可以供香港市民或者其他唔同市場日常用嘅科技。 我想問 David 咧，其實我哋做香港人啦，咁我哋香港科研嘅水平咧，其實同外邊咧嚇，即係其他地方咧，可唔可以話都係並駕齊驅定係點啊？即係個競爭方面，我哋嘅競爭力強唔強啊？ 强，因为你而家香港喺咁细嘅地方有五间八强大学， 嗯， 我哋其实有好多好多唔同嘅研发嘅实力喺度嘅。我哋唯一就系话，我哋要争取更多嘅场景，即系可以落地， 嗯， 即系譬如我哋研究咗啲嘢，唔好摆柜桶度。真係攞出嚟，等佢可以實實在在。依、這個亦都係應科院其中一個最主要目的。應科院應用、 嗯、 就係點樣係用到嘅。 冇錯，冇錯。 咁其實我哋 係 啦，我哋apply science， 我哋其實同好多大學研發有一個比較上唔同嘅地方，就係、是、大學好多時研發咧，佢哋會出嘅係個 paper， 係個論文。 嗯。 但係我哋係實實在在有件嘢俾到我哋嘅 client， 等佢可以應用到喺個日常場景嗰度解決到個問題。 嗯。 咁翻返頭先嘅問題就係話，研發人員香港其實係好好嘅，好多嘅。咁但係而家嘅 IT 環境就永遠都唔足夠嘅。咁所以我哋亦都係不斷咁培養緊唔同嘅人才啦，亦都通過唔同嘅 program， 希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才嚟香港。我舉個例，譬如我哋啱啱今年暑假咧，我哋每年咧都會有一個 summer intern， 即係等啲學生咧嚟做實習八個禮拜咁樣。我哋係總共差唔多有100個位啦，我哋係全球啊，即係 但 係 咪全部都要係博士同埋碩士？ 唔係學生，唔係學生，唔係學生。我哋收到差唔多接近3000份報名。 哇！咁咪好難入咯，咁咪 係啊！咁變咗我哋咪篩選完嘅、 最 top 嗰班 同學嚟咗啦。咁我哋會將佢分派落去唔同嘅研發團隊。咁佢哋咪可以用呢八個禮拜時間，可以真係領會一下，喂，原來研發係咁嘅喎，亦都對成個研發生態會有幫助咯。 嗯嗯，我想問一問楊，冇 講個秘密俾你聽，你知唔知頭先你講嗰樣嘢咧？我哋有人參加過。 哦， 就是 Ivy 啊， 真系噶 ，Ivy， 你啱啱我都醒起，你 Ivy 讲下不如， 你冇请佢， 有嘅，我估佢有，我估佢得嘅，我估佢 定中途俾人哋 quit 咗， 飞咗， 唔系啊，我真系做咗八个礼拜噶， 系啊， 系啊，我都话得啦， 系啊，学到好多嘢，应该系啊，跟一班专家， 学咗啲乜嘢，可唔可以同你分享？ 我做嗰个部门咧，系做一啲5G 技术嘅，系啦，系啦。即係 通訊方面嘅， 係啦。Ash 係勁，但係好靚，好多嘢可以參觀嘅。你睇下有冇機會可以去，我就去過啦。 咁你不如你帶我哋去啦。 你唔使咁嘅樣， 唔好攬八閉啊。 嗱，反而咧，我想問一問嘅咧，就係 David 哥哥咧。其實咧，你頭先有講到就係要應用啦。咁你本人點樣應用咧？ 你講啲技術， 你自己係啊，你自己有冇用 AI 啊？即係你日常嘅話，你會用啲乜嘢？ 有，咁梗有啦。 你會玩啲乜嘢咁樣？ 咁我都要呃我老婆 㗎。點解用個呃字？嗱，你呢個可圈可點？點解用個呃字咧？ 呢啲情趣嚟㗎嘛？ 哦，佢又呃你，你又呃佢。 阿老係 啊，阿老公，我有冇肥到？冇，邊有肥到？ 誒，講真嘅，其實而家 AI 咧，我哋係走唔甩嘅， 嗯， 真係冇錯。 咁只不過我哋係要學識點去用佢， 啱 啊，用佢用得更簡單、更利落，同埋喺個合法情況下用佢， 冇錯。 咁有嘅，我哋日常其實譬如公司咁，其實有好多而家，譬如我哋有啲客户，佢可能我哋要 AI， 我哋好出而家好多 AIGC 啦咁樣。咁其實我哋而家反而做咗好多，就係話大家應該聽過 ChatGPT 啦， 聽過 有啦。 我哋呢堂講好多， 你真係聽過？ 真 係 真 你知咩嚟 嘅？我真係聽過。 佢哋上過堂， 你唔使咁樣，你 我哋唔係第一日上堂㗎。 我提你嘅。 一人少佢，哎呀，好辛苦啊！ 嗱，咁大家都觉得一年前咩叫 ChatGPT 唔知嘅， 唔知真系唔知。 咁但系而家有边个唔知 ChatGPT 啊？应该冇噶啦， 唔会啦。咁用埋啦，已经装埋咗 app 添咯。 咁但系大家譬如一般市民，我哋用 ChatGPT 咪用咯。你俾个答案啱与错，冇所谓噶。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双用就唔得噶啦嘛。 嗯，冇错。 咁变咗而家其实我哋系有好多唔同嘅机会喺香港，甚至乎我哋都有啲client 咧，佢要求我哋就话喂，如果我喺我哋公司入边嘅范围入边，我想用一个 ChatGPT 咁嘅技术，但系要符合翻，譬如我哋而家大中华区嘅法律、我哋嘅国情、我哋公司嘅流程，你做唔做到啊？咁我哋已经咪帮佢做咯，因为由冇到有啊嘛。应科院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话由冇到有。我成日讲我哋唔系一间硬件公司、软件公司，即系如果今时今日你条街度买到嘅嘢，其实你唔使揾我哋噶。我哋系有啲你系。翹口探手啊， 未有嘅，但係需要嘅。 係啦，你冇諗過原來喂可以解決到嘅喎，咁呢個其實就係我哋嘅能力所在咯。 即係頭先你講 apply science 要落地嘅，即係要唔好淨係擺櫃桶，係咪啊？ 冇錯啦， 真係要發揮到作用嘅。 我有嘢問，如果咧我想寫劇本啊，可唔可以委託你哋 訓練 ChatGPT 去寫劇本呢？即係 你個人啊？你嘅意思係？ 你唔好理我話。 唔 係， 咁你都要話俾人聽，係啊，編劇界如果想要， 係啊，我真係想要，係啊，要好多海量咁多嘅劇本，幫我輸入曬，話俾佢聽。而家興，譬如話，而家2023年興 劇種啊， 係啊，興 有啲咩劇種 卧底嘅，執曬俾佢，又得唔得？有冇機會得咧？ 技術上係冇問題嘅， 嗯， 但係 實際上出嚟就唔知好唔好。 但係你要俾到係足夠嘅 data 俾佢去做 training， 嗯， 嗱，我舉另外一個例啊，譬如試題。而家係絕對可以 AI 幫手出試題同埋改試題， 係啊 係 啊。 因為之前我哋都有訪問過嘅，就係啲老師啊同埋 校 長，佢哋話有時都係幫下手咁樣。係 啊，咁所以劇本係可以嘅，但係我建議你請我咯。唔係我作嘢 OK 嘅，依樣我老細好清楚，我作嘢 OK 嘅。 作嘢 好大壓力。 但係呢樣嘢可能就會牽涉到嘅就係我哋其實喺 AI BB 班有講過嘅就係你應用一啲咁樣嘅就係 AI 或者 ChatGPT 嘅時候嘅話嘅倫理啦，係咪啊？即係其實有好多而家係食緊呢一行飯嘅人，即係究竟佢哋應該要點樣咧？其實喺美國方面大家都有傾緊，即係編劇協會嘅話大家都有傾緊，即係可能呢樣嘢嘅話就係即係。 搶飯碗 要諗下嘅一個問題咯。 我哋都有睇嘅，因為譬如好簡單，而家我哋好多時 AIGC 咪生圖嘅， 係啊。 咁你個圖嘅版權咧？ 冇錯。 咁其實依啲我係咪劇透咗咧？其實依個係其中一個應科應譯而家研究緊嘅 project 嚟， 係噶啦，直播嚟噶呢個。 我劇透咗，係啊，希望翻去冇事。咁但係即係依啲我哋係 呢段， 依啲我哋會睇嘅，因為當你AI 而家有好多嘢係生成咗之後咧，其實佢都會帶咗其他一啲嘅問題出嚟啦， 例如 copyright 嘅問題啊，呢啲 咁 樣。咁 其實依啲就係譬如應科應譯都係好全面，由頭到尾 end to end 咁樣，我哋都會去睇究竟。我哋有咩其他嘅技術可以去應用去解決啲問題咯？ 哇！你 版權呢啲係一個咯， 係啊，哇！都要諗埋嚇，版權啊，又或者係私隱啊等等。 因為譬如咁，如果有個客用咗，咁佢都會問我噶嘛，呢個好正常嘅問題嚟嘅啫。 嗯， 頭先我想問咧，就係 apply science 咧，好多嘢咧，你係諗住將喺櫃桶拎出嚟，變成一啲真係我哋日常生活用到嘅東西咧。過去有冇啲咩嘅例子，或者個過程之中咧，會有啲咩最大嘅困難啊？即係將佢由一個研究研发成一个叫真系可以帮到我哋日常生活嘅、那个过程里边， 会唔会系钱啊？ 钱就 绝对系咯，谂下 钱系一定需要嘅， 真系要嘅， 因为你 系咯，系咪就系、是、咯？我咪就系话就系最大嘅就系呢样嘢咯。 你谂住唔使钱噶？ 我唔，所以我咪就话我答你， 唔系，我 答你钱，我梗系唔会谂住系冇。 因为譬如你而家，譬如你 AI 咁，我唔怕讲，我买 GPU 都要钱啦。 啱啊， 呢个就算。最大困难我反而觉得系场景啊。 嗯。 其實我哋而家都鼓勵咧，好多客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同唔同 client 傾偈嗰時咧，就要不斷咁勾佢，因為其實係一個慣性咧。好多時我問開始開會時問你有咩問題啊咁，佢好多時啲問題咧，可能係佢過去一啲好慣性嘅問題，佢會拋出嚟。咁但係其實我哋希望做到就係話有啲問題可能佢非慣性嘅，但係佢可能冇諗過原來科技係 可以 去解決嘅。咁咁嗰啲反而場景，譬如舉個例咁，未必係好普通市民面對緊啦。譬如我哋有啲project 係講緊同衛星之間聯絡嘅個延時嘅，即係個 latency 嗰度嘅咁。咁嗰啲其實都係我哋其中研發嘅場景啦。咁變咗就係場景方面，我哋希望豐富啲啦。我舉個例剛才我哋喺咪後面講咗就係話譬如安老院啊或者啲幼兒園啊咁。咁之前都有啲案例就係譬如老人家跌親啊或者弱兒個案啊咁。咁但如果個隊支 cam 喺度影住你嘅咁你梗係唔會俾我 做㗎啦。 你唔會俾我咁做㗎。 私隱嘛。 係啦私隱嘛。咁但我哋其實個科技就係話我唔需要呢個樣㗎嘛。我勾到你個輪廓。跟住我哋去學返你做緊啲乜嘢。然之後，我哋可以分析究竟你呢個動作 係代表啲咩咧？你做過啲咩？係 啦，咁你冇理由你抱住個 B B 喺度係咁熬佢，跟住你話你錫佢㗎， 或者冚個老人家咁 係啦。咁變咗嗰啲係其實而家我哋都有技術手段去做到咯。咁傳統嘅可能就係話真係需要人工去睇翻啲錄影帶啊咁。咁但係即係我哋而家可以通過 A I 去解決啲問題咯。 哇！犀利犀利，好啦，哇！好多話題可以繼續發展啊！11:26。翻嚟，我哋再同阿 David 同埋阿 Leo 啦，同埋小师妹讲下。 告票收好。

高光谱、遥感卫星星座、香港星，现阶段完成总装测试、下线，并且在11月底在内地海上发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卫星下线仪式致辞的时候说，集团的有关研发对本港数字经济发展和智慧城市建设有莫大帮助。他说局方过去一年接触超过200间重点企业，现在有近30间已经或者准备落户香港，另外有几十间企业正是处于紧密洽谈阶段。他强调引入一个成功企业要经过不断沟通，才能够落实引进企业。正在欧洲访问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将会转到英国伦敦继续行程。他昨日在法国巴黎出席贸发局举办的论坛，并且发表演讲，向当地工商界推广香港的新机遇和新优势。陈茂波说，一国两制令香港在回归之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在国家的坚实支持之下，享有连结内地市场，同时维持市场经济和普通法制度、资金、资讯、货物和人员自由流动等独特优势，是联系内地和世界的双向门户，亦都是法国企业进军内地和亚洲市场的最佳跳板。他鼓励法国企业拓展粤港澳大湾区以至整个区域的市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特別報告員呼籲高度關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問題。人權理事會就有毒廢料棄是就有毒废料处置对人权影响问题举行对话。特别报告员说，研究表明即使是低辐射量的核污染水，大量排海之后仍然将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不可估量的后果。国际社会应该高度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现有核污染水排海国际安全标准亟待更新。新华社报道，中国代表在会上持续揭批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侵犯人权，引发强烈反响。萨摩亚和北韩的代表在发言之中说，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对海洋生物多样性和小岛聚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反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微风。展望听日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93点，跌103点，总成交金额336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6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09.4，跌3蚊；盈富基金18.52，跌1.1；小鹏汽车68.65。跌3.5，港交所285.8，跌5.2，阿里巴巴84.85，升5仙，美团119.7，跌2蚊，建设银行4.46，升3仙，快手61.3，跌2.3，恒生中国企业62.76，跌4.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1，日元147.8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6，人民币7.298，英镑对美元1.239，欧元对美元1.068，澳元对美元0.64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日经平均指数报33,066点，跌175点，港金报18,015蚊，跌1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64美元，卖出 193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德富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中环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依家排到基利文街。重复多次啦，德富道中去金钟方向近住中环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排到基利文街。咁另外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都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都比较挤塞。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都比较挤塞，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薄扶林道有道路工程，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快线封闭，依家龙尾去到摩星岭道。同埋龙翔道有水务急收，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快线都需要封闭噶。依家龙尾去到黄大仙中心。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同去尖沙咀方向就排到佛光街桥底。睇埋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再转红棉路慢车，依家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另外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去到香港四季酒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宝林北路消防局坑口、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仲有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朗天路洪天路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商业阴谋，终极决斗。 夏冬同简言为帮助旧同学林俊文调查家族企业纷争，一次又一次面对生死劫难，眼见幕后主谋即将逍遥法外，夏冬最终可唔可以揾出证据，成功令商业罪犯现身？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完结篇，今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城市无间跃动，源于清新空气无界限流动。自回归以嚟最好的空气质素，全赖政府投放资源和市民共同努力，因加得减，令空气污染物浓度大幅降低。政府现正检讨空气质素指标，欢迎在10月31日或之前到 aqoreview.hk 了解更多和发表意见，为香港注入清新力量。 Hello， 大家好，我是 Ben 袁富华。对我来讲，什么是快活，就是每一次工作完成之后，回到去见到家人或者约埋啲朋友一起吃下饭、饮下嘢，讲下工作的苦与乐，又或者闲话家常。至于风骚，就是一个境界，就好像我们创作艺术的时候是没有完美，每一次你都会追求更加完美，但个过程当中可能你会有痛苦。所以各位朋友，无论你是风骚定是不风骚，快活定是不快活，你都可以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AI baby。 上堂。今日我嘅嘉宾除咗 Leo 同埋小师妹咧，仲有应科院首席营运总监陈满能先生 David Chan 啊。头先讲到咧，即系有啲用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咧普及化啲嘅，譬如老人院里边啊、小朋友啊嗰啲之外咧，或者 David 有冇啲咩喺我哋大众可能都会接触或者关我哋事嘅例子啊？ 大众化啲嘅范畴 系 啊，你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咧？即系我听得明嗰啲啊，即系头先你讲嗰啲什么咩通讯啦、车联网啦、集成电脑啦、咩 I C 咧、物联网啦，呸！ 方式文，方式文， 咁啊，你可唔可以讲嗰啲嘅就我哋大众化啲嘅范畴咧？ 大众化，我举两个例子啦。 好啊， 嗱，第一个就系树。 嗯， 其实香港咧，耐唔中咧都会有呢个啲树会 冧 树啦， 咁又是打人风啊， 系啦，咁大家都会唔开心啊，有伤人啊咁样。咁其实而家传统好多时咧，我哋睇啲树咧，其实睇棵树嘅斜度啦。咁但系大家知道，佢斜咧就唔代表佢哋会冧嘅， 系。 咁唔斜咧，亦都唔代表佢唔冧。 因为有啲人空心晒，我哋唔知嗬，即系睇落好似好坚固吓，点知就嘣一声突然间冧咗。 咁而家其实我哋应科院有一个 project 咧，就如果简单啲嚟讲咧，就好似帮棵树戴只手环，咁就可以成睇到个树干啊，究竟系咪空心啊？咁同时间，咁你会问啦，哇！咁你全香港咁多棵树，你点睇啊？ 系啊， 咁呢啲咪全部将嗰啲 data， 全部将啲数据上传翻去，跟住通过成个 AI 模型去睇翻，究竟边一棵树可能会有潜在风险啊？咁呢个系我哋而家一个其中一个研发紧嘅项目嚟嘅。 几好、啊，咁即系第时嘅话，你会见到啲树嘅话，佢哋就会有个环咁样戴住箍住佢噶咯。 我希望全香港嘅树都见到。 我都觉得应该系、 即系而家呢个系发展紧，就未正式开始嘅。 系啊，但系呢个系我哋其中一个概念啦。咁呢个第一个啦， 即系塔树嘅风险评估啦，呢个系。 第二个就系、有啲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我哋叫 SEN 系啦。 咁其实喺过去十年嚟讲咧，香港嚟讲，SEN 嘅小朋友咧个数目系差唔多 double 咗。咁但系我哋嘅治疗师咧。個數目咧未必全部係跟得上噶嘛，咁我哋都而家用咗呢個 A 啊，呢啲 AI 嘅手段咧係可以更迅速，係可以做到個初步評估嚇，咁、變咗就係話可以將一啲有需要嘅小朋友咧可以早啲，呢、這個小朋友可能真有問題喎，咁、所以我哋可以早啲知道，咁就可以亦都可以減省翻咧因為而家好多家長都好緊張啲小朋友噶嘛。有好多小朋友其實可能冇事嘅，但 佢以為佢有事， 係啦。咁變咗就係話，你如果有去真係去排嗰啲治療師嘅，咁有機會，我唔會話浪費資源啦。咁但係可能真係佢會用咗啲有需要嘅資源噶嘛。咁、變咗係 AI 方面嘅，我哋就可以通過 AI， 通過我哋成個模型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初步嘅評估咯。咁呢啲其實對於我哋日常生活都有好多幫助。 但係可唔可以我想問清楚少少 ，David 點樣評估啊 ？AI 點樣評估佢哋？嗱，譬如做 IQ test 咧，就有一組問題啦，有答有聽有圖案有文字咁樣。咁如果 AI 去評估佢哋嘅 SEN 係點樣評估噶？ 會㗎，譬如我哋會有啲軟件俾佢啦，睇佢寫嘢嗰時集唔集中啦，跟住睇佢寫字啦。睇佢嘅眼神啦， 眼神都关事噶， 会噶会噶会噶，我哋系综合噶、我哋系由全部系通过一啲， 但系通常香港啲小朋友都唔够瞓嘅，佢眼神通常翻到嚟都散活嘅，好攰嘅。 但系 OK 噶，因为点解咧？ 系咩？ 我哋唔系净系睇一个小朋友，跟住话你得唔得噶嘛 ？AI 个好处系我系将 海量 嘅，跟住会同你成个而家同唔同人哋比较，跟住俾到个参数出嚟噶嘛。即系我哋唔系睇单一点噶嘛。咁呢个就 AI 嘅功效咯。 Doctor Leo， 如果咁样眼神呢一样。第时 AI 都可以同佢测试到一个人，会唔会啲雇主第时咧就系、睇下呢个眼神得唔得？呢个眼神都系 你可以试下装嘅，不过啲雇员同你做嘢啊，另一回事。不过我觉得 David 讲嗰样嘢几有趣嘅，即系佢哋系想做一个综合嘅方案，但系我相信喺嗰个技术背后咧、其实佢都会考虑到，例如你眼神会唔会涉及到乜嘢嘅症状咧吓，或者头先讲可能你手会唔会系手部欠协调啊等等，即系我唔系。醫學的專家，不過我相信在設計這個軟件的時候，其實很多我們的工程師都會去想，其實我們想發現一些什麼數據出來的時候，早點提醒到家長、或者小朋友、你可能要有些相對應的治療、樣還有不是只是想治療那方面，其實 SEN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你也有一些很厲害的學生、你及早發掘他的潛能、其實都是好處來的、可能真的將來做奧運會就是選手又好 好，系咪有啲特殊技能天才又好，咁佢系真系，诶、欸，你做乜？ 佢挥手啊？ 做乜挥手嘅你？ 佢话佢系 特殊， 特殊，不过唔系天才，系啦。 咁起码可以发掘到有一种特别啲嘅，或者为佢而设嘅一种学习模式俾佢、嗯，会对佢个发展都会有帮助咯。 呢样嘢我记得我哋就系 AI BB， 你都有教过嘅、嗯，即系其实系应用喺嘅就系喺医疗方面嘅话，可以点样及早去睇下，即系究竟个诶、个人佢即系佢究竟佢有啲咩问题啊等等嘅话，其实呢样嘢都可以应用喺嘅就系、是、SEN 嘅学童上面，系咪？除咗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系话，即系呢两样嘢，即系教育啦，又或者喺呢个诶塔树嘅风险评估之外，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即系做紧嘅一啲，譬如可能系大众化啲嘅一啲范畴 ，David 可以同你分享一下噶。 大中化範疇都有誒、有嘅，譬如我哋其實亦都 老人服務方面咧，或者 係老人服務其實頭先我講過提過，就最主要就係我哋希望可以提。即係睇到啲老人家會唔會有跌親啊？咁嗰啲誒應用我哋有嘅，咁同埋咧最主要一樣嘢就係話咧，我哋係保護私隱嘅。 我哋唔会影到一啲嘅个人资料或者样貌啊，唔会影到嗰啲，纯粹个轮廓， 冇错， 纯粹从佢动作。啊，嗰时我哋好似讲过嗰阿 Leo 就系揸车嘅时候咧，你瞌眼瞓咧，即系如果你嘅动作有少少奇怪，譬如中下中下，就会知道你原来可能系瞓紧觉，系咪？你记唔记得我哋嗰时 有啲咁样嘅技术已经存在，有啲有公司就会装咗喺嗰个汽车个系统里边， 即系你中紧眼瞓， 系啦，佢会有啲 alert 提醒你。 我有啊， 架 车而家有啊，你过咗线嘅话咧，佢会震你个胎咯， 系、哦、 啊，同埋佢会红咗你即系前边你望住嘅嗰个标板咯，跟住佢提你嘅就喂你而家过线， 好唔好用啊？咁你觉得 唔好，我熄咗。 喂嗱，佢讲得啱啊，有啲咧你 designer 觉得好。好嘅咧，对于驾驶即系使用者，未必真系咁好 嘅。惊噶，你成日成个都震。 系啊系啊， 诶，讲你过线啦，你过线啦。 我想问啊 ，David， 即系 David 做咁多唔同嘅 project 啊，即系 有冇 reject 你？ 系啊，会点咧？真系真系遇到咁样嘅情况， 使用者 都唔用啊。 嗱，嗰样嘢系啱嘅，即系你个设计人个想法啱。我记得嗰时咧有个车咧，佢有嗰啲叫做譬如70咁啊，即系70公里啦，你一过少少啫。啤啤啤！ 你 而家 啲小巴啊嘛，啲亡命小巴。 我自己嘅车啊，唔系小巴，我即系你会觉得哎呀得啦之啦咁样样，系咪先？我日系咁做，系咁震，你好烦噶嘛。 最后熄咗喎， 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一啲 reject 嘅？ 或者你同唔同意呢种讲法咧？即系有时你设计有你自己个初心啦，咁但系当人嚟用嘅时候，可能又依又唔系喎，发觉原来咁样麻麻。 即系用家嚟讲嘅，可能唔 user friendly 嗬，咁、我就唔用，或者会点样咁？ 咁、我哋好 彩。平衡咧？ 嗱，喺成个由第一日去倾到最后交货咧，你话中间有冇改变咧？成日都有。 系啊， 因为咁、其实系正常嘅，因为你沟通佢咪变咯。咁、但系我记忆啊，即系。应科院系冇 project 系俾用家 design 系啊，未踢过单咯，即系我咁讲啦，冇喎， 未啫， 唔系系冇踢过单啊。 OK OK， 即系我哋嘅信用系好几好嘅。 阿信， 喂嗱，其实呢样嘢唔关信用事，不过即系有时即系客系有时系麻烦嘅，或者客系有佢嘅想法。阿 Leon 笑啦吓，系咪先？有时客咧有佢自己嘅想法，又或者用家啊 ，by the way， 可唔可以咁咧？即系当你一样推出之后，会唔会有一个叫做观察期？睇下真系投产咗啦，真系用啦。咦，原来又咁样仲好咁、啊。人哋话啊嘛，啲新车啱啱出嘅时候都唔好咁快买啊嘛。等个车喺路面行多一年半载或者半年啦，咁你又会知道我原来有啲嘅佢嘅 parts 或者佢啲嘅功能咧系可以更加好嘅。 有，我哋所有 project 其实都会有一个即系交付咗之后咧，梗系会有一段我哋会支持佢 support 佢噶嘛。咁、其实个好所有客人都会去用，我哋都会同佢一齐去用，即系等佢可以用得好啦。咁其实倒翻转样嘢就系、我哋好多 project 咧，其实都会有第二期、第三期。 David， 我想问一样嘢，就系鸡同埋蛋先嘅问题，即系因定系果嘅问题，就系、其实系咪先有嗰个 client 佢哋有咁嘅需要，佢哋先至会叫你研发，定系其实佢就系冇咁嘅需要，但系我有一个前瞻性嘅，就系、未有咁嘅需要，我已经去谂紧啊，其实系咪可以有呢啲咁样嘅嘢去帮到乜人咧？ 分咗两， 你明唔明我个问题啊？ 我明白。两方面嘅。一般嚟讲咧，如果系我哋可能有个 client。佢會有一個我哋叫做乒乓啦，同點啦，要解決問題啦。咁、佢可能喺市場上面佢揾唔到任何嘢可以幫佢解決嘅。咁呢個就係應科院嘅強項。咁我哋就幫佢去研發去解決。咁但係有啲咧係比較前瞻性嘅。例如如果我講遠啲， 手提電話 6G 咁，咁你而家冇依樣嘢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唔會唔研發噶。 嗯。 咁嗰啲其實應科院咧，亦都係有自我哋自己嘅機制咧，係通過政府撥款咧去做依啲前瞻性嘅研發嘅。 嗯。 譬如我哋而家有啲項目係低軌道衛星嘅通訊咁，咁你 講得過 放咗啦， 你提你啫， 冇嘢， 提你啫， 讲咗讲咗 ，friendly advisor。 咁嗰啲嚟讲，其实系一个几科学嘅研发，但系需要落地嘅。咁嗰啲其实我哋都可以通过政府拨款。咁应科院我哋有呢个机制嘅，所以我哋系两方面都会兼备到嘅。 嗯，其实嗰度科技咧，我想问一个幻想性嘅问题，即系我哋以前睇好多电影啊，甚至卡通片啊，里边好多我哋觉得唔会出现嘅场景咧，其实慢慢陆续都喺我哋嘅日常生活出现啦。因为觉得系咪呢个世界上系冇嘢唔可能啊？例如我哋细个睇卡通片咧，每个人头壳顶咧插咗一个嗰啲嘅螺旋桨咧，就可以飞嘅，个人飞机，个人飞行器，即系我哋讲完啲，第时会唔会有呢啲可能性？未来嘅社会就系一个二个啲人翻工咧，就咁样喺个天度飞嚟飞去咁样咧。 依、這个我唔敢推断啦，因为希望有啦。但我可以同你分享另外一个场景，其实咪后我都同阿马 Sir 讲过。 马 Sir 系边个啊？ 马 Sir 啊， 好多名。 马 Sir 啊， 我有一次有机会有幸咧就听其实一个国内 AI 一个好出名嘅老师叫李开复老师啦。咁、我听佢有个演讲，佢讲过就系话我哋有冇考虑过将来如果人类要揸车咧？ 嗯， 你系需要一个主题公园度揸车。 嗯， 啊，点解啊？ 啱啦，点我都问唔会啊咁，跟住佢话。你試下問一百年前騎馬啲人，佢都會問你同一個問題 嘅。咦，好喎、啊！你呢個比喻係、啊，即係第時已經冇揸車呢回事嗬。 因為而家其實都好多自動駕駛噶啦，咁你將來嚟講、 哦，我要試下揸車。 公共交通工具係變成咁樣嘅，係咪？你仲使咩揸車？ 喺科技一定係嗰個方向行、 哦。於是揸車就只係變成一個娛樂啦。於是又公園專登租架車嚟揸，因為正常人都唔使揸車，係咪咁嘅意思？ 呢個科技係有一個演變嘅過程嚇，即係你做一個技術，你要落地係需要時間嚇、你需要可能大眾嘅市民慢慢認受，可能最初揸車你由一個主題樂園開始。到可能大啲嘅范围，一个区域，一个城市，到可能甚至到全世界，咁呢个系一个过程嚟噶嘛吓。咁、但系件事好多时候我哋唔认识技术啊，去睇件事，你会去觉得哇，会唔会系好神奇啊？冇可能啊，会唔会有鬼噶、啊、咁样？咁唔系噶嘛。 点解你无端端提有冇鬼、 啊？因为成日我上出嚟，你都话问我有冇鬼嘅、啊，系咪先？啊，即系唔系咁样噶嘛？ 我唔问 。即系要大家明白就系、有啲嘢系当然系有想象嘅空间啦吓。咁、但系慢慢就会发生咯。 嗯，当然要问一问 David 啦。咁就系应科院方面嘅话。会觉得嘅就系，其实香港未来咧科研嘅发展嘅话，系最需要系啲咩嘢咧？ 生态，因为应科院一间做唔晒嘅，咁、我其实我哋都定位希望系做咗成个生态圈，所以生态包括我哋喺上游，我哋有大学嘅研发啦，我哋香港有海外实力啦，我哋亦都身边有其他唔同研发机构啦。去到最後，我哋其他唔同嘅持份者，例如我哋企業點樣去用啦。咁、呢個其實唔單止係香港噶。咁、其實應科院我哋嚟緊，我哋計今年年底咧，亦都會喺深圳開我哋嘅深圳總部。我哋希望可以將香港我哋研發到嘅實力嚟應用喺國內或者香港唔同嘅場景，因為始終國內係個場景嘅機會大啲。咁變咗。你個場景多咗啦，我哋驗證我哋技術多咗啦，咁其實對於我哋成個研發團隊嚟講都係有幫助啦。咁要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當然係人才啦。我覺得人才係絕對需要啦。咁所以應科院亦都係有唔係同香港有唔同嘅大學有啲唔同嘅 program 係希望吸引多啲人才去投入即係應科研發啦。因為可能傳統價值觀咧，好多家長都覺得喺香港嘅梗係做律師啊、醫生啦咁。咁所以其實我哋而家都希望就係話通過我哋不斷咁宣傳啦，咁同埋而家亦都香港特區政府亦都係好大力支持啦。咁變咗就話喺人才培訓方面啊，我哋亦都係希望可以做好啲咯。咁鼓勵更多年青人係投身科啦。 咁如果年輕人想投身呢一個行業或者投身你哋嘅行列咧，佢要點樣去 equip 自己咧？即係後生仔 要咩條件？ 係啦，要點樣增值？ 系点样噶？你就系开头嗬，即系你系咪一嚟已经系谂住第时我要做啊？我哋可唔可以系借镜 分享下， 或者我哋转轨道？ 首先，你第一样嘢，你一定系要对嗰样嘢有兴趣先。 我有啊， 即系你如果你对嗰样嘢你冇兴趣嘅，你就 会辛苦嘅。 嗯， 咁、如果譬如你对嗰样有兴趣，你自然会去捐窿捐罅，去揾唔同嘅 资讯 啊，咁去学咯。 有啊， 即 系 例如听我哋 AI BB 班啊， 系 啦， 有啊，都有 系、 啊、 啦，又可以访问呢啲咁样有重磅嘅嘉宾咁样，系咪？仲有咧？ 咁同埋就系、即系天时地利人和咯。咁等于所讲，譬如好似我哋咁，我哋会加强喺大学方面嘅合作咯。咁、譬如我哋都睇紧，譬如我哋每年嘅实习生嘅计划，我哋一定会继续落去啦。咁希望可以招揽更多全世界，即系唔系就系香港啦。咁、其实我哋今年咧，我哋海外学生嘅报名个数字咧，系反过嚟系几多下噶，几鼓舞噶。咁、亦都可以吸引到一啲海外嘅嚟香港作为一个。研發啦，一個基地啦，等佢睇到香港嘅氛圍係點啦，同埋最主要就係即係喺內地有一個好大嘅市場啦。咁、我覺得幾方面要加埋一齊做。 好，今日多謝 David 啦。咁啊，呢度最後有冇啲咩補充，或者作為我哋今日嘅 conclusion？ 我谂都好特别嘅一个地方就係、其实我好鍾意 David 讲呢，即係大学啊，或者应科院啊，或者我哋一个创科嘅生态圈，大家点样去配合合作咁、可以将呢个生态呢、这个氛围可以带到出嚟係最重要嘅。亦都希望香港可以做到咁样嘅效果啦。 好，多谢晒几位嘉宾，多谢晒。 好嘞，加油。 唔该晒，多谢晒。情愿咧，歌嘅名字吓，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噶啦，酷热天气警告生啊！哇，今日32度，好热啊！相对湿度67%，大致天晴同埋酷热啦。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听日仍然系今日天气嘅，稍后局部地区都有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嘅。好，先咧12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 Hello， 大家好，我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昌、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上堂，继续上堂。 太迟假后啊！ 开始家好，老师好 ，Guess who more lady？ 切哇，孟强， 大家好， 我要演换命哦，系咩啊？今日嘅命话 ，Guess。Home old lady, G H O L， 好时髦啊！ 哎呀， 好啦，咁啊，宋九咧，我哋又好时髦啊，好啊，有英文名啊，夏家婆吓，好啦，咁啊，夏家婆来了咧，咪成日都会同大家咧会分享有好多即系日常生活我哋会面对嘅嘢啦。咁啊，如果系咧学完之后嘅话咧，大家亦都可以咧就喺日常生活度应用到啦。 我冇应用过， 即系好似应科院嗰啲嘢咁样。你冇应用过，你学嚟做咩？ 咁阿志，你同佢讲嘢句句都系客家话，佢就要用。 好啦，嗱咁呢一样嘢咧，嗱好多时候我发觉咧就系耐唔耐，你会喺个厨房嗰度咧执下执下，你发觉点解可以买咗咁多嘅 碗， 系咪啊？你有冇呢个情况？ 其实有一套嘢啊，二十年就买咗， 吓 未用过， 点解啊？ 系点样？我首先你个点解咁吸引呢？ 因为第一我觉得好靓，喺某一间百货公司嘅、 哦、一套嘅， 佢我自己执噶。有饭碗、啊、有杯有羹有碟， 系咪嗰啲咩万寿无疆 嗰啲？系咪一套噶？ 唔系我自己执，都系同一个图案。 系咯，咁一套 系啊，绿色，然后有啡边，跟住有啲中文嘅算书啊啲字啊，好靓，从、 嗯、 来冇用过。 贵唔贵啊？ 唔贵嗰时 做乜嘢啊？ 因为嗰时我觉得我会发达，搬大屋。 老师， 我明你讲， 你明唔明啊？你一间蜗居 摆喺嗰个 厨房 个吸盘，唔系啊，系会有啲外国人咧，佢哋会将佢哋嗰啲嘢咧会摆喺个厅，全部 show 晒出嚟噶。 咪系咯，你谂下，你铺报纸食饭，你学咩人摆嗰啲碗啊？啱唔啱啊？ 伤件事 系啊，你摆报。报纸，你当一只西一只碗冇所谓啦。 阿先生兄弟喺菜一条啊后胎一条共数摊卖嘅系咪？即系嗰阵时候 系 好大嘅啲公司度买嘅。 系啊， 诶买嘅时候有咩后悔啊？ 好平，佢因为 好 平， 一贵就唔贵嘅。 系啊，即系我觉得哇又平又靓，买啦。 一套嘅话要12只个嗬？ 我 需唔需要啊？六只都起码， 你 唔会买单只 嘅。你摆咗喺边啊？ 梗系收埋咗，塞埋咗啦！ 即系喺唔喺度，你都唔知啦。 喺度， 其实你有冇谂过，其实佢哋好难受。 系啊， 即系如果你系嗰啲 want up， 而买咗 我 知道 有 want up 啊，而要唔用？阿东以开一门嘅时候，佢用我啦，用我啦，佢就有唔有？其实你曾经有冇谂过呢啲嘢噶？ 有啊，我仲有啊，仲有一个壶，一个茶壶，好靓嘅，佢系黑色嘅。个盖系啡色嘅，然后下边 沙茶壶啊， 唔系佢现代，然后下边有一个俾你摆蜡烛嘅， 哇！ 即系你坐住，跟住有啲 tea candle， 系 啦，跟住咧就坐住坐 一路保住个温度 壶。咁另外咧，我买咗六只杯，又系 pattern 嘅， 又系即系黑色同啡色噶，好靓。呢个我三四次到啦， 又唔知摆咗入边， 知道 又喺度， 舍得用 系咯， 即系。你普通喺屋企，你铺报纸你就唔好用啦。 即系所以今日咧，夏家婆想同泰慈噶讲嘢，用动词嘅就系、是、你有冇谂过嘅就系你成日会买咗好多呢啲咁样嘅杯啦、碟啦，唔、 啊、 知道去边度嘅，你见到就啊好特别啦，跟住你又买啦，就有啲系唔 match 嘅， 有 系咪啊？ 有啊，我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啊？我攞咗一个咖啡杯同埋碟翻嚟电台用啊！ 有，我有赞过， 用咗两日我都冇用啦。 点解？ 点解唔啱啊？ 因为你喺 电 台做嘢，应该有一个大嘅麦 系啦，我所以用翻白色嗰个啦。有时我觉得话，你谂下我喺电台个走廊嗰度揸住个碟，几有型啊！见到一啲靓嘅女同事过嚟，我唔动你只脚。 只碟有型，都系个人有型啫， 系 嘛？ 系啦， 系啦，即系我觉得，所以嘅就系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就系咧，我试过有一日啦，咁啊谂住啊抹下个厨房啦，哇！点不知咧一打开个橱柜，你会发觉嘅就系有好多呢啲哇千千万万嘅杯，千千万万嘅碟，跟住你亦都发觉嘅就系匙羹有好多， 匙羹我又买啊，我买 好多， 买嗰啲咖啡羹咧。是木啡色木柄 嘅，我知啊，咪衬嗰啲有只碟咁样， 系啊，哇， 靓 到不得了啊！ 但有時真係好吸引嘅，行嗰啲，我試過行一啲專擺碗碟，其實佢唔係啲高級嘢，即係都係比較 靚啦，你中意就得㗎啦， 街坊啲嘅。但我買過好多咧，唔知道你會唔會吸引嘅咧，就係啲動物好得意嘅咧，就耳仔咧係馬騮耳仔 嗰啲， 好小朋友嗰啲咧，咁我成日都覺得小朋友會中意，啲買完之後小朋友唔中意， 梗係唔中意啦。 我係自己用啦，但係用咗一兩次就覺得好小朋友啊，又擺咗個櫥櫃。 唔中意嗰啲嘢，我中意啲有。 case 啊嘛， 我中意格，我中意有格调嘅。 净系白色杯我已经买好多只啦。 白色杯点解咧？都系白色杯啫嘛。但系佢有一啲 details 系另外嗰只冇。 有啲咧，因为我依家用紧嗰只咧，我好中意嘅，因为佢系直上直落嘅。 系冇错冇错。 有啲佢系咁样温翻入去咧，唔靓噶。同埋咧，我一个礼拜我就攞翻屋企洗啦，因为我好憎嗰啲啡色嗰啲茶渍、 茶渍、咖啡渍。 落嚟你要漂嘅， 系啊系啊。 哇！我都估唔到，原来你哋都系咁。 梗系， 跟住咧，我就会将所有嘅搬晒出嚟啦，系咪？抹完个柜之后咧，跟住谂住咧就啊，都不如有啲如果唔系成日用嘅， 送俾人， 系啊，送俾人啦，或者系即系抌咗佢啦，或者点样都好啦。执下执下嘅就话，其实呢一个 唔舍得噶， 我喺比利时度买， 哎，我都有呢啲 啊，呢啲系咪？又或者嗰就系啊，呢一个。其实虽然系同其他啲好唔 match， 但系你有一啲嘅回忆喺里面嘅咧，跟住你摆摆摆摆又摆埋 晒出嚟。系啊系系，我都试过。 我有一个奥地利买嘅烟灰缸，白色嘅，好靓嘅。佢侧边系咩咧？系钢琴嗰啲黑白嗰啲， 黑白 嗰啲字嗰啲键 系啊，好靓，我觉得好靓。 系啦，咁所以今日咧同大家要讲嘅咧就系你个充斥住喺你自己嗰个厨房嗰个柜里面嘅就系嗰啲杯啊、碟啊、羹啊、叉。匙羹啊，煲啊，煲我都好多。 简单嚟讲，三个字形容无谓嘢。 唔可以咁讲， 你用佢咪唔会无谓咯。 日常嘅器具， 喂，嗰啲搪瓷煲我好中意， 系唔系？ 但系咧最肉赤嘅崩咗一忽黑， 冇错。 哇，你真系想 坑 呀！哇。 嬲到咧！ 佢煲水嗰个煲又好靓， 冇错冇错。 白色我就中意，红色我就中意。 系有时你系有啲要衬埋你自己嘅室内设计啊， 冇错。 即系可能你喺一个 open kitchen 嗰度嘅话，你突然之间我就哇吓，你突然之间有一个好 sharp 嘅颜色嘅一个水煲，你摆喺度，你觉得个就系哇呢啲就 靓晒， 意大利嘅设计。 冇错啦，但系你细估唔到我系。过来买嘅， 唔好，我觉得其实系生活嘅情趣嚟嘅咯，因为你望住啲嘢靓嘅话咧，你个人都开 心 啊嘛。 我又好怕嗰啲煲水嗰啲咧，最后滚咧 V 咁样，我好憎噶。 嗰啲好贵噶， 我唔中意。 咁你中意 点 啊？即系你唔中意佢响嗰啲嘅？ 唔中意，好烦嘅，我觉得。 OK， 好啦，咁我哋而家嚟啦，我哋就学下嘅就用客家话嚟讲呢一啲嘅，就系碗碗啊、碟碟啊，咁系点讲嘅？ 好啊， 咁啊，今日简单啲。好啦，我哋先讲嘅就系碗点讲啊？ 碗 错， 碗 碗 碗 系啦。如果系碗细碗嘅就系碗仔， 碗 碗 咁 你食 碗仔翅就系碗仔翅， 碗仔翅 系啦。扁叶旺孙危艳咩？咁系即系咩意思啊？ 你讲多次。 而扁叶旺孙危艳咩？ 俾个碗，俾只碗我系咪？ 唔记得啦，你哋学过噶喎。扁叶旺孙危艳咩？ 俾碗水，俾杯水我饮。 俾一碗汤我饮。 孙 饮汤系厌孙。 厌孙 系啦，就唔系厌汤，系厌孙。而扁叶旺孙危艳咩？咁就话你俾一碗汤我饮啦。 汤咧，我中意个汤碗咧大只啲。然后咧，再攞个碟托一托个碗。另外再攞个碟仔放只羹。 跟住咧，如果你要用嗰啲筷子嘅话，你希望有 个 筷子 系啦， 摆住佢。 你谂下，如果你夜晚做嘢好攰，翻到屋企，有人摆定一 set 嘢摆喺度俾你食。 嗯。 我 都会咁嘅，因为其实咧，我哋学陶瓷咧，有时你用嗰啲器物啦，你要去谂紧嘅就系搵嚟装啲乜嘢，所以你先至会设计嘅，佢应该用啲乜嘢嘅颜色能够凸显到嘅嗰个食物咧，会令到你望上去嗰时候你赏心悦目嘅。 系啊， 咁所以其实系一个好大嘅学问嚟噶。有时你会发觉嘅就话，诶，其实咧呢一只碟唔系好啱摆意大利粉果，你会唔会噶？ 会 噶，颜色你觉得好怪噶。如果你摆上，例如譬如我蓝色嘅碟黑色嘅碟啦，好 depends 嘅，所以呢啲都系一啲情趣嚟， 绝对系情趣啊！ 好啦，旺之外嘅话咧，咁就我哋要讲嘅就系头先我讲嘅乜嘢啊？意大利乜嘢摆喺个 碟？ 咁点讲啊？ 贴 系啦，贴系啱嘅，旺贴就系碗碟啦， 贴 贴啊，唔系 tap 啊。 贴 ，OK， 我都系咁讲。 第三个嘅话咧，我哋就会系我哋中国人咁真系好叻嘅。我哋食嘢嘅时候用乜嘢啊？ 筷子 错，点讲？ 筷子。 开住， 开住 啦，就系开住啦，用开住， 我 食就开住。 我就特登见到啲靓筷子，我买咗咩未用？ 我都系。 好重啊！ 我喺日本买咗， 好重 啊！ 佢咩 物 重噶？我唔知道啊。总之就 是你系咪韩国嗰啲啊？ 唔系，佢个柄咧，佢分两截色嘅，上边就黑色嘅，下边咧就系圆嘅，上边方嘅，咁下边咧就系银色嘅，好似韩国嗰啲咁咧。 你惊人哋毒你啊？ 搵人执事 系咪？我都觉得你系。好啦，筷子之后嘅话咧，我哋亦都有讲到，呢个就系刀啦。 刀 系啦，刀嘅就系西方嘅时候，我哋要切嘢嘅时候，我哋用刀啦。刀点讲啊？ 刀 系啦，刀 刀 系啦，就系 one tap 开住刀。咁刀嘅话，我哋要趁乜嘢先可以切到嘢食啊？食牛扒、 叉、 叉、 叉、 刀、叉。 你知唔知牛扒刀可以好靓？ 我梗系知啦。 你知唔知？ 你一定要买啊！ 你知唔知有啲高级餐厅，食牛扒佢成盒刀， 成盒 刀 攞嚟俾你拣， 打开嚟你哇不得了！ 系啊， 同埋我真系贪慕虚荣啊，冇办法。 同埋有时去实 care 咧，你饮实 care 咧，佢系会咧俾一堆嘢，跟住咧就叫你自己拣一个你自己喜欢嘅实 care 杯。嗱、 哦， 嗰啲又系。 正、啊、你嗰啲刀咧，其实我曾经问过，即系有冇分别啊？因为我真系唔知点拣，系啊。咁佢话咧，一般如果你锯扒咧，你拣啲尖尖地嘅， 有锯齿嘅， 系啦，木柄咁佢又最稳阵。 咁咪大细唔同啊？定系点啊？定嗰啲锯齿唔同？ 总之佢我睇就差唔多啦，佢大家有分别， 梗系有唔同啦。收你嗰张单都有唔同啦， 咪系咯，食咯。 刀叉之后嘅话，当然要讲嘅就系匙羹啦。 匙羹， 我名讲 汤羹定匙羹啊？ 汤羹、匙羹都得，匙羹我哋会讲 匙羹。 这个是比较接近我们的广东话是匙羹， 是 啦，匙羹就是匙羹啦。 羹 好，跟住匙羹之后的话呢，我们就要去翻一些我们要煮嘢食的时候要用的嘢啦，煲了，咁我哋煲仔好唔好？ 好， 饱仔， 饱仔 系啦，就是煲仔啦，或者系个煲就系爆， 爆，煲仔。 好啦，煲仔完之后嘅话咧，我哋就要炒嘢要用 镬 啦，镬仔， 镬仔 系啦，用镬仔，用饱仔来爆爆酸，用镬仔来炒冻事，就系话用煲仔嚟去煲汤，用镬仔嚟去炒嘢，炒餸。好啦，第九咯噃，当我哋要用煲要用镬嘅话，当然我哋要挞嘅嗰个系 第九老师。 是 啊，第九啊， 第九啊， 碗碟筷子刀叉匙小镬仔， 好，咁我就系 镬咯， 系啦，有冇镬仔？ 有啊， 系啦，咁跟住咧，我哋就有呢个炉啦， 炉 系啦，点讲啊？ 炉 炉系啦，炉，我哋系讲炉。 哇，如果啲炉又系靓到不得之了啊， 系啊， 又薄又成， 我知啊。是好好的。 臭油烟机都好靓啊。 鬼唔知咩。 好薄的。 我唔教住啊。今日臭油烟机。 你知唔知佢一扫佢就着啊。 我梗係知啦。唔係点啊。你认为哒哒哒哒哒咁着啊。 唔使抹 好 靓。好 啦，最后尾嘅时候我要讲嘅呢就係呢个茶煲啦。我哋都要煲茶㗎嘛。係咩茶煲。 茶煲。 係啦。好，我哋重复一次今日学过嘅碗 碗 碟 碟。 筷子、 筷子、 刀、 刀、 叉、 匙羹、 匙、叉，哦，你少咗叉， 少咗个 叉，系啊，五系叉 ，OK， 六系匙羹， 匙羹， 七咧系饱仔，系啦，第八系镬仔， 镬 仔，第九炉， 炉， 同埋十系茶煲，茶爆， 点解得九个？ 你而家加翻佢啦。 点啊？ 差 啊！第五系差，你真系好差。 点解佢冇差噶？ 像故事某章节，大结局已可预见。像冷叶每篇都自创不自揭，谈情用数年，年年让你怀念那惨烈。为字没有改变。 气多敷衍，或结论也只得个重蹈覆辙。回肠荡气的情节，充斥挫折。下两页你不敢揭，也必须揭。谁人也是广爱恋，无从自拔过几卷。迷人处也许爱怨，耐心气你未缺。连片繁衍没法算，难得难堪也不算。为求负上的，仍能敌过亏损。 来啦 ！Kiki 拆嘢 ，Kiki 拆嘢，顺便下咩阵？ 系 野冚春麦鸡面， 孟强， 野冚春麦鸡面，好啦 ，T 热条第一条啊吓， 系 识好多嘢，但系冇样叻，孟强，形容你自己嘅系乜嘢啊？ 马天，咁冇错。 四三二 冇 错， 斗斗斗斗斗 斗，周身乜嘢冇将你系刀嘅，佢报答正 我自己自我满足。 得第二题，咁你自己自我满足啦吓。 我自己俾八分， 冇错。有啲乜嘢直接讲，就话有乜嘢话乜嘢，有碟话碟咧，当 换 当啊 当啊。 我自我满足， 旺仔 要旺系啱嘅。 我加自己廿八。 唔好嘈，凶恶而丑陋嘅女人，我哋会叫佢冇嘢乜嘢咧？波波 茶包， 茶 包 吓茶得唔系 错啊？ 错，你错错， 猛强 凶恶而丑陋嘅女人，我哋会叫佢冇嘢乜嘢啊？叉冇嘢叉， 冇嘢。 第四题，形容西二长嘅美腿， 猛强。 四三二 度啊， 快 住， 快 住， 开住， 系啦，形容对脚系乜嘢叫做筷子脚嘅？第五， 我听佢人话系匙羹脚啊。 冬天食嘅食物系有 冇 冷淡嘅波波？ 唔 系， 错， 有 孟强爆仔， 爆仔冇错，煲仔饭。学问同埋武功啊，已经讲到话已经系达到完美嘅境界。我哋话已经系乜嘢火雷系孟强咩火纯青咧？雷炉系啱嘅。大排档嘅食物好味系因为波波。 因为佢有嗰个叫做锅仔，锅仔 冇错，锅仔。我哋饮汤要用孟强 匙羹， 匙羹好啦。在秋天的童话里面， 波波波波茶茶包 茶包，仲有咧 碗柴同埋塔，我自己满足咋，你答你答，我未冇 俾自己四百二十分， 我都好满足，我都好满足，你又输啊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海关捣破两个网上出售怀疑冒牌月饼的平台，检获49盒怀疑冒牌月饼，估计市值大约16000元，三个人被捕。版权及商标科技罪案调查科高级调查主任周丽文话：，嗰批怀疑冒牌月饼涉及两个品牌，正货同怀疑冒牌货，喺外观上有八成相似。其中一款品牌的月饼正货的包装盒有明显凹凸纹，但是怀疑冒牌货的包装盒一些位置只是属于平面印刷。售价方面，两款怀疑冒牌月饼的价钱大约是正货价格的7至9折。周丽文话，海关已经将这些货品送交政府化验所化验，测试当中会不会含有对人体有害的物质。食物安全中心早前检测市面100个非熱食的鸡肉样本，包括切鸡和手撕鸡等，结果显示所有样本质素都令人满意。在微生物安全指标方面，全部样本都满意，找不到致病菌。食物安全中心首席医生周楚耀说， 夏天炎熱容易滋生細菌，製作非熱食雞肉的過程風險較高。為加強業界在製作的時候的衛生意識，中心製作了相關指引協助減低風險。食物安全中心科學主任莊子傑提醒業界，放涼雞肉的時候要做好時間控制，避免細菌繁殖，同時要留意個人和環境衛生，減少交叉感染。虛擬資產交易平台 JPEX 案，投資者及理財教育委員會總經理李遠秋說，市民如果想投資虛擬資產，必須要了解有關平台是否獲證監會發牌。如果平台聲稱在海外持牌，投資者亦都應該找資料核實。他說不存在高回報低風險的投資，強調並沒有免費午餐。李遠秋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解釋，虛擬資產以數碼形式表達價值，亦都沒有政府或者銀行支持，價格是由投資者信心和市場需求而定。他又說，虛擬資產會帶來監管風險，亦都有機會被用作洗黑錢，甚至恐怖活動集資等。國家副主席韓正在美國紐約聯合國總部出席由中方主辦的全球發展倡議合作成果展示高級別會議，並且致辭。韓正說，中方已經宣布將會推出100億美元專項資金，用於落實全球發展倡議。他又說，全球如期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面臨嚴峻挑戰，中方提出四點建議，包括繼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加強各方發展戰略對接，實現優勢互補，全面調動各類發展資源，助力解決發展中國家的問題，積極挖掘務實合作增長點。韓正強調，在發展的道路上，一個國家都不能少，中方期待同各方攜手努力，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行穩致遠，為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構建全球發展共同體，匯聚強大合力。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三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62点，跌134点，总成交金额36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4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6点，跌2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08.8跌3.6，盈富基金18.5跌1.3，美团118.8跌2.9，小鹏汽车68.45跌3.7，港交所285.8跌5.2，阿里巴巴84.55跌2.5，建设银行4.44升1仙，快手60.95跌2.65，南方恒生科技3.84.4跌6.6。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21，日元147.84，瑞士法郎0.898，加元1.346，人民幣7.298，英磅對美元1.239，歐元對美元1.068，澳元對美元0.645，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日經平均指數報33,086点，跌156点，港金報18,015元，跌1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929.74美元，賣出1,930.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你整坏咗我啲嘢，点都要付啲代价。 我唔做犯法嘅事， 要牧童条命，定系你白帽子嘅身份，你自己拣。 足智多谋嘅秦淮，今次可唔可以救翻牧童，又保住自己白帽子嘅身份呢？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嘅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揾出双方都接受嘅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早晨啦 ，Uncle 妈。 点啊，细路长。 琴日我妈赞你喎。 吓，你妈咪赞我？ 系啊，我妈咪话你系一个好老师啊。 真系？佢点样讲啊？快啲讲俾我听。 佢话无论你做啲咩事，只要我哋唔好学，咁就已经系一个好乖嘅小朋友啦。 啊？ 唯一一样嘢叫我哋要学嘅 系咩？快啲讲，快啲讲！ 就系、是、每日10:00-1:00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丰收快活人》咯，哈哈真系我越听越开心噶。 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片段人间，天空下的彩虹，第五集大结局。 年过去，常陶醉一般乐事，一般令人流泪。梦如人生。 老豆永远离开了我们，我除了难过还觉得很内疚，因为原来当日是哥哥问老豆借钱，他为了帮哥哥才来问我借，怎知我竟然误会他在大陆包了个女人，这件事令到老豆很激气，也很伤心。老豆，对不住。 妈咪啊， 嗯， 成日听你提起公公，点解冇听你讲婆婆嘅？其实你见过婆婆未噶？ 未啊，我真系冇见过我妈妈。我记得我好细个嗰个时候，只系识得老豆同哥哥三个人，我唔知道妈妈去咗边，亦都冇听过佢哋提过，我亦都唔敢问。 我都唔系好记得咯，妈妈几时喺度定唔喺度咧？去咗边？有一次我静鸡鸡问阿妈，哎，佢仲闹我，以后咪唔敢问咯。 妈咪啊，咁你细个嗰阵有冇谂起妈咪？你见唔到佢嘅时候有冇啲唔开心咁啊？ 细个嗰阵时咧，个个都有妈咪带翻学。而我好细个就已经系自己翻学噶啦，有时跟隔篱屋个师奶翻学，我都惯咗噶啦，都冇唔开心嘅。跟住哥哥四围去玩啊，仲开心啦。不过咧，佢带我成10年，有时又唔肯带我去。我好细个嘅时候咧，妈咪已经好独立噶啦。 舅父呢，为什么你一直都没有结婚的？ 大学那几年有拍拖的，那个女仔还是我大学同学， 我哋本来谂住咧，大学毕业做几年嘢就结婚。啊，嗰个女仔啊，读中文系嘅，佢想教书，我谂住考政府工。啊，点知嗰阵时有个同学，喂，翻大陆发展啦、啊，机会多啊，咁咪上去碰运气咯。唉，点知喺大陆咁多年跌跌碰碰，咁啊几十年啦。唉， 吓、啊、你唔系问公公借咗钱去北京搞 project 嘅咩？我记得你讲过唔够四年已经还翻晒俾你二叔噶咯。 系，怪自己贪性啊，不知输，加上时不与我，赢又点啊？输翻晒落去弊咧、嗯。到而家你睇我拍手无尘，冇用啦。唉，都系你妈咪叻，一个人靠自己一步一步咁行咗条路出嚟。阿嘉慧啊，听妈咪话，唔好激佢啊，知唔知啊？ 哎呀，舅父啊，唔好咁老土啦！我咁锡妈咪，点会激佢呢？ 啊，嗱，你妈咪11月生日，你啊好似舅父生日咁咧，请妈咪食餐饭，知唔知啊？吓， 咁咪好啦。不过我想特别啲、啊， 又点特别啊？想点特别啊？ 你哋细个咧咪话住彩虹村嘅、嗯，我记得妈咪讲过，嗰时佢有个邻居同佢玩得好开心噶。嗰、那个邻居仲陪妈咪选香港小姐嘅、 啊，阿嘉慧好嘢啊！你咁好记性、啊，嗰个系陈师奶个仔，叫肥仔华、哦。我啊都觉得佢嗰阵时应该系中意你妈咪嘅，虽然我闹走佢啊嘛，以后啊佢都唔系几敢再搵你妈咪咯。 咁嗰个同妈咪好熟嘅同学，即系成日会同佢换邮票嗰个女仔咧，叫咩名字啊？ 如果我冇记错，嗰、那个叫做何咩话？何佩斯系啦，何佩斯同你妈咪真系由细玩到大噶。 哇！如果我揾翻晒佢哋出嚟，一齐翻彩虹村聚旧，我谂妈咪一定会好开心噶。 嗯，我净系听你讲都开心。唔知而家彩虹村变成点？ 人生总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 呢度咁大，想话帮妈咪揾翻啲旧同学出嚟都唔系咁易、啊。何佩斯，何佩斯应该同妈咪差唔多大嘅。嗯，呢几个咁后生，唔知 道。山下且共济，抛弃去分头共对。 喂喂，唔该，何佩斯啊？哦、啊，吓，余祖文啊？哦，唔好意思，唔该。 理想一起去追。 不如试下喺网上边嘅彩虹村群组问下人先。请问有冇巴打斯打识得一位叫何佩斯嘅女士？佢今年大概53岁，响彩虹村大嘅。我代我妈咪刘慧仪揾佢多年嘅小学同学。如果有呢位女士嘅消息，麻烦联络一下我啊，唔该。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喂，真系有信息、啊，朋友你好，我系何佩斯，我系1982年平民小学6A班嘅毕业生。应该是你妈咪刘慧仪的老友兼死党。每年放暑假前，我哋最喜欢交换邮票。何佩斯 Auntie， 是你啦，是你啦，找到啦。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 妈咪， 嗱，你下个月生日啦，我就约埋舅父同你翻彩虹村行下，顺便喺嗰度食餐饭，好唔好啊？ 咁做咩无端端要去呢个彩虹村食饭啊？ 冇，成日听你同舅父讲你哋细个啲嘢，我都想去睇下啊嘛。 嗯、 我仲知道你同舅父间小学今年咧就庆祝60周年校庆、 嗯， 我想同你哋翻去行下啊。 哎呀，你咁讲嘅话，我都冇翻去30几年都有啦。啊，问下你舅父啊，等我带你睇下我同你舅父细细个嘅时候去边度玩，去边度买零食好嘛？ 好啊，一于咁话 啊。唔知道以前啲老师啊、同学、邻居，佢哋依家点咧？嗬，仲有我长大嘅地方彩虹村。哎呀，我真系好挂住你哋。如果可以见翻你哋话，咁就真系太好啦。哥哥啊，嘉伟话咧想约。在我生日的时候呢回去彩虹村度行下喎。顺便呢参加我哋嘅平民小学60周年校庆。你都一起回去啊。 嗯、 我哋又顺便探下啲老师啊同埋睇下你嗰班啊有冇同学回去、嗯、大家见下面你话好唔好啊。 哦好好咁有几十年啊嗬、 嗯。 啊嗰个小学而家点呢我哋以前彩虹村住嗰间屋啊唔知而家。有冇人住咧？ 我反而最想知嘅咧，系我哋六年班嗰个班主任啊，黄、嗯、老师啊。其实， 啊、 你估佢嗰阵时候会唔会翻去咧？ 啊，黄老师都系我六年班嘅班主任。 系啊， 佢真系好人噶，好锡我哋呢班屋村嘅小朋友。 嗯、 记得嗰年升中咧，我拣咗一间麻麻地嘅中学啦，系黄老师话：，诶、欸，拣九龙高中啦，你成绩应该入到，真系入到。真系好嘢，靠晒佢咋？ 咦，刘志辉，做咩放咗我仲唔走啊？ 老师啊，我想温习多一阵啊。 哇，成点半钟咯，你唔肚饿咩？仲唔翻屋企食饭？ 得噶啦，老师，我睇多一阵就翻屋企。哎呀， 喂，刘志辉，你唔舒服啊？我同你入医疗室嗰度休息下，跟我嚟。 冇事啊，老师。我净系好似有啲晕，冇事嘅。 你啲手脚啊，都咁冰冻啊！我倒杯热水俾你。 唔该，老师。 点啊，刘志辉，好啲嘛？ 好啲咯。唔该，老师。咁我走啦，我要翻屋企啊。 唔好住，而家好晏噶啦，2点几，你应该未食饭噶。嗱，头先咧，张老师买咗个饭盒，不过咧，突然间有事走咗，个饭盒不如你食咗啦。 唔使啦，我翻屋企有饭食噶。我走啦， 得啦，食埋先走啦，跟住再饮杯暖水，食埋呢粒双枫素。 老师啊， 得啦，再唔食啲饭冻噶啦。 哦， 哥哥， 嗯， 点解冇听你讲过黄老师嘅事嘅？ 唉，咁多年咯，其实我真系好多谢佢。嗰阵时咧，你又细个，仲系 B B， 爸爸搵钱唔多。好彩黄老师真系好照顾我，成个六年班下学期咧，佢成日都会准备埋啲饭送咁一齐食。升中试放榜，佢知道我派咗九龙高中嘅时候，哇！佢笑到啊，好似开心过我咁，仲送埋支墨水笔俾我啊！ 诶，咁依家支墨水笔咧？ 唉，咁多年唔知去咗边咯。我大学三年班嘅时候，你系读六年班。啊！又系黄老师做你班主任， 嗯、 我真系好放心。有一次咧，我喺彩虹村撞到佢，佢话俾我听：啊，你嘅成绩仲好过我。嗰阵啊，我仲开心，亦都好感恩，因为咧，我同你都好在，撞到个好老师。 系啊，黄老师都好锡我啊。佢知道我有时一个人会专登留我喺学校，等我食埋饭、做埋功课，差唔多时间咧。放学啦，翻屋企嘅时候咧，先俾我走嘅。黄老师，多谢你。 啊，冇翻嚟咁多年，你睇过、嗯、彩虹村真系唔同晒咯。 系、哦，转过嗰一间饭馆啊，冇咗， 冇咗啦，系啊系啊， 变咗快餐店。 啊，我哋细个真系冇快餐店，哦，得间冰室，仲有一间。 食粥嗰间铺头啊， 粥铺咯， 系咯系咯系咯。 妈咪啊，咁你哋系住边座噶？ 就前面嗰栋啦。我哋行上去睇下好嘛。嘉伟啊，我哋就系住呢间噶啦。 好似有人住紧噶，你睇下。 喂，不如咧叫人打开门俾我哋睇下。 吓，梗唔得啦。 冇。 嗰间咧。 陈师奶屋企 系啊，你老友阿肥仔话屋企嘛。 唔知陈师奶仲喺唔喺度咧？ 我帮你哋约好晒啦，等紧我哋啦。 陈师奶，开门啦，嚟咗啦，我哋。 我冇谂过嘉伟真系咁有心，专登帮我约我啲旧街坊啊、旧邻居啊咁见面，见到陈师奶。想起你好多往事。Form 7嗰年，华仔帮佢个女朋友走嚟问我借剥卷，结果佢女朋友入咗大学，佢就要 repeat， 仲要陪我参加香港小姐。结果因为呢一件事，我仲俾哥哥闹到病咗。当陈师奶话俾我知，华仔早几年 cancer 走咗。我好唔开心，华仔啊，我唔会忘记你噶。 妈咪，呢间系咪就系你同舅父间小学啊？ 系啊，好耐冇嚟过啦。不过呢度啲味道、风景，仿如昨天，真系好似乜都冇变过吓。 阿妹啊，我想大家话去篮球场睇下，不如你上我哋嗰个六 A 班房你睇下，睇下有冇变啦。 咁我上去先吓。想话唔认路都唔得咯，行咗几层楼梯啊，攰到冇晒力，真系唔知点解。以前细个嗰阵，日日跑上跑落，气都唔喘下。六 A 课室就在前面，第二个课室，哇，到了，哎呀，为什么那些台凳好像这么细张，真的很得意啊。咦，这位同学，你是何佩斯？哎呀，何佩斯，真是你啊，我是刘慧仪啊，你好吗？我揽住何佩斯系咁喊，见翻佢真系百般滋味在心头。仲记得第一次学校旅行，佢唔小心整跌咗个餐盒，所有嘅食物都跌晒出嚟，系咁喊，系咁喊。我谂都冇谂，即刻分咗一只我认为全世界最好食嘅甜鸡翼俾佢，佢就即刻笑翻。从此，我哋成为咗好朋友。中学时代，我哋虽然入唔同嘅中学，不过我哋成日都约出嚟行街睇戏。佢有咩嘢开心同唔开心都会同我讲。第一次失恋，佢去咗我屋企，喊咗一晚。 几十年嚟咯，第一次翻嚟我嘅小学母校，多谢老师，多谢学校，多谢晒，多谢晒。虽然今日我冇乜大嘅成就，不过最低限度我冇做坏事，冇做坏人，我冇辜负学校、老师同埋老豆对我嘅期望。 我哋咁多人一齐上咗去学校嘅顶楼，望翻落嚟睇到成个学校，望翻彩虹村，好多嘢。都不断进步，不断咁变紧。不过依然冇变嘅系我嘅故居，我嘅母校，佢嘅情味，仲有天空下嘅彩虹，依旧散发住斑斓嘅色彩。今年系2023年。 Why are there so many songs about rainbows? What's on the other side? Rainbows are visions but only illusions. Rainbows have nothing to hide. So we've been told, some choose to believe it. I know the wrong way to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Said that every wish would be heard and answered when wished on the morning star. Somebody thought of that, someone believed it. Look what it's done so far. What's so amazing that keeps us stargazing? What do we think we might se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All of us under its spell. We know that it's probably mad. Have we been half asleep? And have you heard voices? I've heard them calling my name. Is this the sweet sound that called the young sailors? Voice might be one and the same. I've heard it too many times to ignore it. It's something I'm supposed to be. Someday we'll find it, the rainbow connection, the lovers, the dreamers, and me. 要礼让，乘客要点做？ 计我阿妹话唔挨扶手，全车都 like。 想跟我哋风骚快活人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阮仲阳，号就礼让乘客。 10月4日，港铁礼让运动2023约定你。 想参加嘅话，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下午1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下午1点先听新闻报告。